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静瑜，依然是在11点钟用好音乐伴随您开启旅行的心声。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范逸臣《最近的距离最远的旅行》。 没有你的夜是缺氧，星星没有色彩，只愿看到日出把黑夜漂白。没有你的世界是这样，灵魂被颠倒了模样，我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幽黄的灯光，梦境的诱惑，我多想回到最初的那一秒。身边最近的距离，我和你期盼是我们最远的旅行，就让心与心在枕边又相依，无关变幻的天际，只要共勉的距离，一生的印记有你才甜蜜。最近的距离，我和你也是我们最远的旅行，就让心与心永远的相依，不管岁月多唏嘘，只要永远有你才甜蜜。幽黄的灯光，梦境的诱惑，想回到最初的那一秒，烟雾弥漫了诗人的双眼，仿佛看到你就在身边。有你 最近的距离，最远的旅行。在这个春节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呢？欢迎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陪伴大家送上好音乐还有旅行趣闻的是静瑜。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今年的春节假期，终于有长假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门了。那么去哪里玩比较好呢？或者说你去了哪里，都可以来到我的微博告诉我，静瑜微博在新浪微博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如果国内玩的话，哪里会比较好玩一些？因为确实七天这个时间比较尴尬哈。如果出国旅行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会耽误在路上，而且如果带着父母的话，长途旅行确实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呢都选择去了海南三亚，已经是一个经常去的地方了。确实呢，三亚的秋冬是非常的温暖宜人的，而且冬季到海滨旅游确实是最好的时候。在冬天，即使地球的其他角落的寒流来袭，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穿着夏装和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上悠闲的去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当中，吃着热带的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回头看一看，你最爱的人就在你的身旁。 这些年彼此都有很精彩的旅行，几次我们差点就相遇，辗转走走停停，总是擦肩而过，又各自努力。有时候我们存在几小时差距，晚睡你才刚醒，想问候又怕打扰到你，只因为我那么那么在意你，让我好好看看你，说些故事给我。 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当秋岁月如烟后，也许会寒暄问候，蹉跎人消瘦，叹息很久不见还是朋友。记得你曾说过带我去月球，你却飘渺远走，永远不回头。西风无语在窗口，吹不散宇宙，执念与生俱来，长生不朽。世界尽头有海市蜃楼，斑斓的石头，飞鸟真自由，鱼儿水里游，热血的青春依然不折不扣，不会在太阳下低头，也不会被大海带走。 是崔恕致敬张雨生大海的一首歌曲《世界尽头》。世界尽头的最后，他演唱了大海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的爱请你全部都带走。走到世界尽头，可能你并不需要一定去到海南去感受天涯海角，其实北方天寒地冻，西北风可能吹得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好心情，但是在做梦的时候，可能梦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海岛，在温暖的傍晚，毫无目的的你漫步在沙滩上，天高云淡，一眼望去湛蓝的海水，而身边依偎着的是你的爱人。偶尔呢，可能会听到两声鸟叫，我想这就是传说当中大家梦幻的幸福的生活吧。那如果你也做过这样的好梦的话，在这个春节奔向广西的北海，那幻境当中的一切都会成为现实了。 去北海过一个暖冬，感受一下和海南不一样的海边风情。 亲密的视线温柔了指尖，你就像冬天的下雪，环绕在了我的心田，还想把你留在身边。 幻想和你一起看日记，从日落到日出，至少过了半个世纪，所有故事都藏在每条巷子里。看你的照片，我说你有点像自己，看着时间慢慢弥补过去，想要把这悲伤全部过滤，那些虚情假意绝对夺取，留点时间陪你没有多余。看你的双眼就像整个世界，迷离的眼神看着风和日月，向天空致谢，感谢那些遇见，就像飘渺的尘埃在风中巨变。我们笑着对着过去挥挥手，人生就像旅程，不如喝杯酒，不再追求荣耀，不做谁对手，我知道有你在我就不会被围走。 你的视线温柔了指尖，你就像冬天的下雪，环绕在了我的心田，还想 方位，习惯和你双手紧紧靠着，看着天空，你说被拯救了，想要这种感觉我就够了。Baby, everything I'm taking over。看那些最冷艳的，那些弹指间的，还在右手边的。如果说灵感就在一瞬间的，那就凝固时间把你右手牵着。 亲密的视线，温柔的。就别犹豫。 选择去飞翔。我要光，困境中给我力量，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抵挡。我的光，黑暗中依然最闪亮，因为它是我最温暖的光。我的光，闪耀在遥去的地方，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飞翔。我的光，黑暗里想得那么明朗，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觉得人潮拥挤让自己感觉到恐慌，那就别犹豫，选择去飞翔。 来自黄雅莉的《我的光》。在这个冬天会有极光吗？如果想要看一看的话，不想出国，在国门之内可能你就要去漠河了，这是我们国家最北的县城了。如果来到漠河的话，找北自然成为了漠河最有趣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在漠河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神州北极石碑，就是在漠河北极村的北部，在黑龙江的南岸。这个石头呢，是漠河县政府94年就立下来的。这个石头号称和海南的天涯海角的南天一柱是齐名，并且和它遥相呼应，这也算是北极碑的一个象征性的标记了，也是我们中华北极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凡是来到北极村游览和观光的客人，都会在这个石头之前去拍摄留念，见证他们的北极之约。而如果你长久地待在繁华大都市当中，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了北极村，可能刚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并不会特别的适应，因为这里的气温动辄就会降到-30-40°，这是很正常的。寒冷的天气，不方便的交通，不繁华的街道，还有一早就会黑下来的天空，连时时刻刻都需要的手机信号也成为了一种挑战。但是到这里又不重要了，因为这里有极光，有漫天的星空，有无与伦比的美丽。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

需要注意的是，空气仍然干燥，应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因缺水而造成身体的不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在2018年春节档，内地影视的各项票房记录迎来了一次全面刷新。短短7天内，内地电影市场共报收票房56.5亿，大幅刷新去年春节档创造的33.8亿的票房记录，增幅达67%。内地影视无底洞式的容量再一次令全世界震惊。由杨幂幂执导的影片《柔情史》日前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该片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是今年中国内地唯一入围该单元的影片。该片还同时提名最佳长片处女作，将与来自主竞赛单元、论坛单元的其他17部影片角逐这一奖项。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将于2月24号晚颁奖揭晓。柏林当地时间2月20号，由陈冲编剧导演、朴若木监制、王志文、袁泉、霍思燕、王传君主演的文艺片《英格力士》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场刊。作为陈冲执导的第二部华语电影，《英格力士》选择柏林作为初次亮相舞台，似乎再合适不过。因为当年陈冲导演的《天域》也是在这里提名金熊奖，风光无限。柏林电影节报道称，冯小刚预计在今年开拍新片《手机2》，前作《手机》的编剧冯小刚的老搭档刘震云继续操刀剧本，依旧是华裔制作发行。冯导曾透露，《手机2》由好莱坞编剧参与撰写，要探讨人是机器、科技的主宰，还是科技和机器主宰了我们人类，既是一部喜剧，也是一部恐怖片。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 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眼泪。你曾经拥有一腔热血的骄傲，那是你对世界所知甚少。人们说你离这时还差一步之遥，他们说这是对你的忠告。现实不是童话，平地怎会有悬崖，可你看看脚下，深渊让你害怕。你以为你放他就不会被他吞下，可知他也将你同化。我曾对这世界深情不语， 就是还差一个制药，他们说这是对你的忠告。现实不是童话，平地怎会有悬崖，可以看看脚下，深渊让你害怕，你以为地方大就不会被它吞下，可知它也将你同化。我曾跟这世界深信不疑，执着于真理，看着现实竭力出敌，麻木的自己，如果一场游戏，却不得不在意，难坚持中将来压抑，乐此不疲。其实不是童话，不会有些 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热爱生活，这是阿兰的人生哲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兰的乐此不疲。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静瑜。上一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在这个春节假期，如果您在国内玩的话，我们从南到北，从海南的天涯海角再到漠河的北极杯都转了一圈。那这一时段回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春节出去旅游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带着爸妈出去旅行的，还有很多的单身的年轻人也为了躲避催婚选择了在春节假期去出去玩。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过年旅行，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调查显示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杭州、武汉、重庆、天津是春节恐婚族比例最高的十大城市。由此可见啊，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单身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一些。那么最受他们欢迎的海外目的地呢，根据携程的实时预订的数据显示，是曼谷、香港、普吉岛、东京、大阪、芭提雅、新加坡、清迈、巴厘岛和长滩岛。年轻人的春节为了躲避催婚，也产生了旅游市场的商机。那随着大家都通过手机端来预订的便捷提高呢，年轻群体特别是90后、00后说走就走，上网去预订一下自己的产品，去组合一下自己的航班，立马就可以去到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城市，在春节假期来一个短暂的放松。而且在当地找一个当地的向导陪着玩，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向导的服务订单在春节假期期间增长超过10倍，独行者的比例高达20%，而且女性游客高于男性游客56%。哇，感叹一下城市里的这些人呢、啊、来听听来自李琦的城市中的一些人。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生活，听关于回忆的歌。 犯界的人体，于是陪着他唱响的人都纷纷的离去。他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去旅行，该去哪里。 不会太长，精彩马上继续。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Thank you. 遐想，来自许飞。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些人在这个春节假期其实是选择了出去玩，为了躲避逼婚。这可能是春节回到家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吧，但是也催生了旅游市场的一个商机。现在中国的单身人群呢有差不多2亿，面对这么大的人群和单身的经济，在线的旅游公司也开始做起红娘了。在今年春节呢，有很多的旅行服务平台为恐婚的旅行者开发了类似于像结伴交友啊、全球旅途聚会啊，包括像一个人的旅行还有兴趣群这些功能，还发布了全球单身旅途聚会地图，在十多个国家提供类似于像 party、饭局、酒局、城市步行、特色体验这些活动。可能被催婚的这些单身游客或许就会在旅途当中遇到自己的另一半吧。我们来听来自阿尔达克《爱在日落黄昏时》。 风轻摇着发，泪落也从指头飘下，我接住过往却没能接住它，草叶摇落夕阳，故乡风正凉，你是我的草原，我不想走远，云连着那湖泊轻飘过，别回望我，大雨滂沱，告诉我风要去的地方， 前漂泊，列车向南穿过千山，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刘凡的你能不能。在这个春节假期呢，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出国门走向了境外，其实我们在游览世界风景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一起过起了年，包起了饺子，贴起了福字，中国年正逐渐的被世界各个国家所认可，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节日。而对于我们过年来讲呢，最核心的文化可能就是团聚吧。经过了一个假期，可是当你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还是会想念那些春节的喧嚣热闹和陪伴在一起的家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徐翔的，来自徐良的还是想念。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静瑜。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加了多点就好像闭上双那样，你就真的消散不见。谁说时间的最后有答案？当太少峰回路转，成熟的人都 动着，是让残忍听起来能温柔一些。如果想念还是碎，我的心中看得见你坐的靠垫，黑空在傍晚窗边，回忆加工我拥有的整洁的幻觉，却只为了一切。如果想念还是在我的心中看得见，来不及告别，为何来 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